DJ 乔装改扮，故事别开生面，生旦净末大变脸，人物活灵活现。请听幽默集装箱。 有这么一天早上，焦尼先生从新闻里得知美国造币厂重新发行了一批2元纸币，他马上就意识到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，于是焦尼赶紧赶到了银行，在朋友的帮助下买了100张序号相连的2元纸币。第二天啊，焦尼去看望妈妈的时候，把这100张序号相连的纸币全都交给了妈妈，而且最后他叮嘱他妈妈说道， 这200块钱您一定得好好保管，将来总有一天这些钱会升值的。 转眼间一个月过去了，焦尼又来看望他妈妈，一进门他就向妈妈打听， 妈妈，我上次给您的那些钱您是不是已经放到了安全的地方了？ 焦尼的妈妈非常自信地回答道， 放心吧孩子，保证丢不了，我和你爸爸商量过了，最后我们决定把钱存到银行里了。 话说在小镇上有这么一位神父，他在这个小镇上已经工作了20几年了，而在他到达这个教区整整25周年的那天，小镇上要为他举行一个盛大的纪念晚会。在这个晚会上，嘉宾如云，人人都非常敬重这个神父，而更让神父高兴的是，当地的一位非常重要的议员也要亲自来参加这次宴会，并且会在晚会上发表重要的演讲。不过由于路上堵车，这一位议员啊一时无法准时到达，而面对参加晚会的很多人，神父决定自己先讲点什么，以便等候着议员的到来。于是他清了清嗓子，走到了话筒前，郑重其事地对来参加晚会的人们说道， 我的孩子们，大家都知道每一个人的忏悔其实都必须严格保密，任何人无论他向我说过什么我都绝对不能外传。不过说老实话，在25年前，当我刚刚来到这个教区的时候，第一个来向我忏悔的人给了我极大的震撼。虽然现在我连那个人到底是谁都记不得了，但是他说的话却让我觉得你们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小镇。我记得当时那个人跟我说，他曾经偷过一台电视机，当警察抓住他的时候，他还差一点打伤了警察。而更早些时候，他还曾偷过一家公司的钱，甚至还和那家公司老板的太太有些说不清的关系。当时我听到他说这些，我吓坏了。我认为你们这个地方可能充满了罪恶。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发现这里的大多数人都还是非常高尚的。我渐渐喜欢上你们了，我也爱上了你们这个地方。 听到神父这么说，台下所有的人啊都非常高兴地鼓起掌来了。就在这个时候啊，神父的助手跑上台来告诉说，神父那个重要的议员已经到了。可还没等神父出去迎接，这议员就风尘仆仆地走到了讲台上，拿起了话筒，在向各位嘉宾致歉之后，他开始了自己的讲演。 尊敬的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我非常非常高兴在这样一个夜晚，在令人尊敬的神父的纪念晚会上和大家分享我的心声。其实我和神父先生有着不解之缘。就在25年前，当神父先生刚刚来到我们这个教区的时候，我非常荣幸地成为了第一个向他做忏悔的人。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汤姆和 Mary 是一对情侣，这一天啊，他们俩在一个牧场里散步，走着走着就看见牧场里一只母牛正在亲自己的小牛，于是 Mary 很陶醉地说道， 看哪汤姆，他们多甜蜜。 汤姆眨了眨眼睛回答道， 你是不是也想亲一下呀？ 哦不，汤姆，你想吗？ 我当然想了。 说完话，汤姆就伸出了双手，试图抱住自己的女友 Mary。可就在这个时候 ，Mary 向后跳了一步，然后细声细气地说道：“ 那你就赶紧去吧，不过你得小心着点那头母牛。” 话说这天啊，有俩酒鬼丹佛和弗雷德在一块聊天。 弗雷德，昨天我和金鱼店的那个小花轮打赌来着，我赢了他92条小凤尾鱼。 是真的吗？那首先得祝贺你， 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得问你，你想把那92条小凤尾鱼也养在哪儿呢？ 养在哪儿？我当然会把它们养在我的浴室里了。 什么浴室里？92条小凤尾鱼都养在你的浴室里，那你洗澡的时候怎么办呢？ 你这个笨蛋，太简单了，我洗澡的时候会蒙住它们的眼睛。 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，要我猜猜你是谁。 To Mary 到 Sonny 和 Avery， 就是不喊你的名字。 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，让你猜猜我是谁。 从 Mary 到 Sonny 和 Avery， 就是不喊你的名字。 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，让你猜猜我是谁。 刘校张帆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 最孤独的时候 会有谁来陪伴你？最伤心的时候，也没有人来呵护你，只有你自己经历着一些必经的经历，只有靠自己才能回答一些生命中的难题。你爱这个世界，甚至爱着它的空气，你爱着你的他，也希望他也爱着你。好好爱自己，在失败时给自己打气，常常问问自己，什么才是你想要的东西。爱自己，爱自己，这个世界我最了不起，因为我爱你，我爱着你，付出一切我都没关系。要你学会爱，因为这个世界爱最了不起。 可他没留下一句回答，什么叫做爱的进化。我们俩自称爱的专家，不停的争吵，非要证明谁的爱真谁的爱假。给你寄了好几天的牙膏印刷，给你申请的白金卡印刷，送你的芭比娃娃印刷，偏要约那33的老虎来去玩耍。你对我来说那么那么重要，你给我的好即使再多我还想要，我对你来说难道这不重要，我对你的好你怎么能轻易忘掉。那小宇宙燃烧起来，你就可以开始跟着沸腾了起来，臭氧冻烧坏了我们的脸，怎么整容都无法将一切改变。金星人火星人就在眼前，新一轮的星球大战即将开始上演，传说中和平共处的秘诀应该是多些体谅少谈钱。男人啊你又何苦装傻，宪法没规定你非要等到2月那天才能送花。女人啊你又何必狡诈，爱若是筹码 so high so high， 这样冒险你值得吗？ 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已启动，目前注意力100%，安全指数100%。 亲爱的，我正开着车呢。 视线不稳定，注意力50%，安全指数50%。视线已离开路面，注意力0，安全指数0，危险，危险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，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。 讲文明树新风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